陈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6，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10月7号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您直播的女神小雨。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著名的 Ladies Friend 妇女之友，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这个名字不错哦， 对吧？我给自己换了名号了，我叫妇女之友。 今天呢，虽然是10月7号节日期间的直播，但是呢，也是我们的女神化妆间的板块，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护肤呀，让你变得更美的一些小窍门。那天一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吧。 隆重今天介绍出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欢迎小静老师。 Hello Hello， 我是小静。 欢迎小静老师、 欢迎小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不要现在预告一下百分百 party， 我们要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 对，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现在呢是10月7号，马上我们的小长假就要结束了。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应该正在路上赶回自己家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 这过程真的很难过。 对，你知道吗？在路上，我觉得最糟心的事情还不是路上的人拥挤，就是回头你会发现自己灰头土脸的，你这个皮肤啊，跟你过节之前完全是两个状态。 为什么会在过节期间皮肤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 我跟你讲，我过节回了趟家，我早晨9点出的门， 回了葫芦岛了是吗？ 对，你 把泳装去了， 你先把我家说出来了。对，我家是葫芦岛的，结果我当天的晚上7点才到家。因为中途一是这个过节前车票不太好买，我是没有坐，是站票。结果中间我在倒客车的过程当中，那客车为了就是多载一些人啊，车上也特别的挤。所以说我们节前还教大家怎么在旅途当中护肤，我发现遇到这种情况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 就是旅途当中根本没有任何心情 顾及不了护理你这张脸，因为你都挤成这个样子，站成对大家都挤成沙丁鱼罐头那种感觉，你怎么去护肤？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天一，你刚刚说你是坐站票回去的， 对， 很辛苦， 对， 那你为什么没有瘦呢？ 我带人身攻击的。 好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十一长假过后，我们应该怎样保养 自己的皮 肤，让自己的皮肤恢复到从前的光彩， 对， 以及说在职场上面，现在也是到秋冬了嘛， 对， 换季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妆容来迎接崭新的自己，也算是让自己 小长假之后让自己瞬间焕然一新，让同事眼前一亮。 哎，是的， 别错过今天节目啊！ 没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 982 来焕然一新。 对，来看看我们节目如何让你焕然一新。 是的，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 辣 烫。十月份了，其实也是很多毕业生刚刚毕业没有多久的日子，那大家可能也有一些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在忙着找工作。 而且就今年的毕业季而言，十月份应该是第一档开始招聘的高峰了。 对 吧？大家开始有面试，陆续接到面试通知了。 对，面试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玩又有学问的一个事情。 跟你说，我们的小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一定没有太多面试经验。 我没有怎么 面试 过， 很紧张的好吗？ 因为太优秀，并没有怎么面试过。但是在面试当中有一个怎么说通用的问题，就是面试一般情况下都会有面试官来问你几个问题。 对，这肯定嘛，面试嘛就是要通过你的聊天和回答 对 来判断你这个人的性格。 对，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个人的自信。 对， 今天呢我在这儿准备了几个面试的小问题，我想来现场问一问我们的天一，看看你能不能通过我这个优质的面试官的面试。 好，来。 咚咚咚，这位同学请你进来。 老师你好。 好，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老师您好，我呢叫天一，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那非常希望有机会能来到咱们单位工作，我特别喜欢咱们单位的这个氛围，觉得特别有益于我的成长。 哦，那你觉得你最大优点是什么？ 我的优点就是人特别的细心，特别的温柔。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的不好吗？ 那你的缺点嘞？ 就是有的时候太细心了，可能会有点琐碎。 如果用最能概括你的三个词是什么？ 逻辑清晰，细心温柔，工作严谨。 哦，好了，下一个。 什么意思？我是被 pass 掉了吗？ 所以如果天一现在让你去面试的话，应该不太会紧张对吧？ 其实不太会紧张了，因为刚才我们虽然我跟那个小雨在模拟一个面试的场景啊，但这几个问题几乎是所有面试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是， 我觉得最难回答问题你知道是哪个吗？就是说自己的缺点。你要实打实的说缺点，说哎呀我这人有拖延症，我每天早上不爱起床， 那肯定就把你 pass 掉了。 对啊，那我为什么要招一个对吧有拖延症的人，是不是？ 所以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有领导或者是面试官问你你的缺点，你一定要把你的优点变相的说成缺点。 对，就是这个缺点至少是大家能够理解和接纳的。 我太爱加班了，我太喜欢工作，有点工作狂，这是我的缺点 啊。你的缺点是撒谎。对不对？爱加班的哪有这样的人呢？ 讨厌。 对， 好啊。 哎，对，我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静老师啊，就是我当年面试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什么样的装扮去面试合适？穿的西装革履，我觉得太正式；休闲装呢，觉得太随便。很多女生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化妆的问题，对吧？是最自然状态好，还是要精心的妆容比较好呢？ 其实吧，就不用太刻意。其实在就是面对面试官的话，以一个很自然又大方的状态来说比较好。 对， 其实可以化一点淡妆的， 还是化一点淡妆比较好。 化一点淡妆会比较好， 我觉得淡妆是最好的。 其实这样起到尊重别人的。 是的，所谓的淡妆其实也是要提醒各位面试的女孩子，最好在面试的时候不要画眼影，因为如果你要是画得太过于妖艳的话，又会觉得有点场合不太适宜。 对， 就是太浓妆艳抹了。 对，就是比如说涂一点淡淡的睫毛膏啊，涂点口红啊就可以了。 哎，今天小雨的这个妆容算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淡妆啊？ 这么说吧，如果说是他是去，比如说刚毕业去面试，他是有一点点重， 有点重的， 因为我画了一点眼影。 对，尤其是唇色，如果说是这样的， 我的唇色暴露了我已经不是小姑娘。 对，就这样的唇色， 好难过， 就会可能让面试官觉得就是这个人没有那么的稳， 所以 可以改个稍微。 所以小静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去面试这种场合的话，最适合用大概什么样色系的口红呢？ 就是用一些偏裸，用一些偏裸色，就裸粉啊，裸橙色。对，裸粉、裸橙或者就是浅豆沙色，就是可以薄涂。比如说你像你这种颜色，你可以就是薄涂它， 淡淡的涂一层就 好。对，淡淡的涂一层，或者拿纸抿一下都可以。 哦，别太重， 效果会更好。对对对， 我涂的太实在了， 涂太实在了。 哎， 口红不要钱的。 口红不要钱。我跟大家说啊，有这个困惑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我们就会提到这个职场最适合 的 妆容。 哎，也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场合都化最适合的妆。 对对对 对 对， 这样的话你如果经常换不一样的妆容，其实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新鲜感。 对，更有气色一点。 对，而且呢，接下来 好。你想说什么？而且呢， 一时语塞， 一时语塞。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也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换季的阶段嘛。 对， 明天就是寒露这个节气了。 这个节气有什么特点啊？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喽。 来介绍一下， 太阳一至黄金195度的时候，寒露就来了。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呢是寒露节气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在过渡了。金秋之时，燥气当令。寒露期间养生的重点是养阴防燥、润肺益胃，要多喝一些蜂蜜水。其实柠檬水也是 OK 的，对不 对？ 对， 反正在这个季节嘛，多补充一点水分。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寒露最好不要露脚，进入寒露以后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尤其是脚部，因为俗话说得好嘛，寒从脚入。 对，现在这个流行的打扮里面，包括男生女生都会有，就是选那个比较高腿、腿脚比较高的那个裤子，就会 把 脚 腕露 出来，这种时尚。但是在这个季节，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可以带穿一点厚一点的那个长一点的袜子，其实也是很搭配好的话也很好看，而且还能保暖。 对，我觉得听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毕竟我前两年的时候可能还会硬露一下。 为什么要硬露一下？ 毕竟 不冷吗？ 我已经是涂了这种妖艳口红这个年纪了，所以呢， 妖艳口红的年纪是什么年纪？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真的，你要是经常动你的脚腕或者怎样的话，确实是时间长了会留下病根，会不舒服。 对，很多年轻人仗着自己年轻嘛，就觉得我无所谓，好看就行。其实这样是对身体不好的。 对，其实如果你要是做好保暖的话，也是可以有美的方法的，不一定非要那么冷。 对，时尚不是只有一种节奏，还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是的，哎，听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比如说口红的颜色可以不那么妖艳。 而且我刚刚节目一开始就很想夸你， 你夸我什么？ 别两颗桃心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今天觉得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就别了两个桃心啊。 你最近有什么喜事儿吗？ 不是，因为我难得在周六这档节目当中遇到我们的美丽的小雨。 哦， 遇到 我太开心了。你要向我送心，那我现在要拒绝，我要拒绝，我不收。 没有没有送给你，这是送给我们的小静老师的，你想多了。 好，那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资讯呢，要提醒大家关于唇部的护理。 对， 因为这两 天凉了嘛。 对，我也是发现说每一年一到换季的这个季节，涂唇膏非常的不容易上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嘴唇会变得干， 嗯， 然后你涂上去之后就会很干难受，很想多喝点水啊，但是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办法。 哎，老师怎么办啊？这个我有这种感觉，虽然我男生我不涂口红啊， 每一年到这个季节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嘴唇容易爆皮啊，起皮这种， 特别特别容易爆皮。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就是快到，就是比如说明天是寒露对吧，其实在9月份8月份你就开始要对自己的唇部也要做一些措施了。 老师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对，如果你要是就是去紧急，就像对脸一样，如果是紧急补水或者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完全没有一点用。 哦，紧急是没有用，要 从 日常开始就要保养。 对，就是你可以，你要是平时懒的话，你比如说快到冬天了，你秋天剩一个月的时候就赶紧保养。 现在就是保养的关键时间。比如说 已经起皮了，比如说已经起皮了，那就只能是紧急补救，就每天你随身携带一个就是 润 唇 膏， 必须携带，然后就是不能舔嘴唇。 我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不要有这个习惯， 越舔越干。 对，越舔越干，因为它那个唾液会侵蚀你那个口红，还有你那个水分， 对， 它会把水分给全部排出去，而且新陈代谢会特别快。 哦，等于说就是要反复用那个润唇膏， 对对对， 不停的涂。 对， 如果你觉得嘴唇干的话， 对，就是那个唇膏可能冬天它会就是吸收的比较快，你觉得哎干了，赶紧再涂，赶紧再，就这样一绝对会好。 哦， 对，绝对会好，一定要就勤能补拙嘛，一定要。 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只能说是自己勤加护理。 对 对 对， 千万别舔嘴唇，这是关键的点。 对，一定不能舔嘴唇， 不能舔，然后多用那个润唇膏去保养自己的嘴唇。 嗯， 对对对。 哎呀，那我特别不喜欢嘴唇上面油乎乎的，怎么办？ 但是干的话真的会很难受，而且尤其我们女生会往嘴唇上涂颜色，涂了之后你那个颜色都会起皮儿，就很难过。 对对对， 对，我的问题是我嘴唇曾经裂过一个口，就是冬天的时候，结果后来好了之后发现留了一个印子在上面。 啊， 我还说怎么，就是在我的，可能小雨能看到，在嘴唇的角落里面有一点点竖着的痕迹。 哦， 然后我这给去不掉了，我发现 留疤了是吧？ 这是留疤了 对 吗？对， 这就是留疤了。 这嘴唇上还能留疤？ 对，嘴唇还能留疤。 嘴唇留可以留疤的，就像脸，你说脸上长个痘，你不小心把它抠掉，或者你洗脸的时候它掉了， 对， 它掉了它就会留疤，它下不去。嘴巴的那个角质层跟皮肤是差不多一样的，而且嘴巴会更脆弱。 更脆弱。 对。 所以一旦要像是有刚刚我说的一个裂了口子怎么办呢？就是也是用护唇膏不停的涂吗？ 可以用那种类似于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油的那种东西。 味油，食用油吗？ 食用油， 就是， 哎，你是有多爱上 那个哎，小时候奶奶涂的那种，就是 护肤品特别油的那种。 哎，我给你出一个招，你点一份麻辣小龙虾，那上面全是油，你就把那个小龙虾上的油往嘴上一敷，你回去试一试，下星期你告诉大家这个方法能不能管用，好不好？ 我觉得我的嘴唇会煮成香肠了，那么辣，对不对？ 哦，对了，还要推荐一个东西，就是像尤其你这个烂了啊，你就用那个植村秀有一个唇膏，就是专门治那个角质层就是磨 损的这 种，对对对对对，很有用。 好的， 对对对， 我记住了，回头我会试 一 下。 是的，也感谢小丁老师给我们说了这么好的招数啊，也就是说明无论是嘴唇还是脸上的皮肤，其实在换季都是一个需要你去注意和关心它的一个时机。 对， 对，因为 每个人的皮肤都有自己不同的敏感，比如说可能有干性皮肤啊，油性皮肤，或者是混合性皮肤，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一样。 对， 这也是每一次换季都需要去护理和保养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探讨一下这个换季保养的问题。 哎，对，也就到我们正题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女神 化妆 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他是妇女之友天一。 对，我是妇女之友天一。 以及欢迎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 欢迎小静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女神化妆间的主题是， 就是长假之后怎么让你焕然一新， 美出一个新高度。 对，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换季啊，越聊我觉得嘴唇越干。 我也是。 我就觉得嘴唇要起皮的感觉。 小静老师也说千万不要舔，我就很想舔我的嘴唇。 嗯，对，我也想舔。哎，这个真的是啊，我觉得换季的时候真的大家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十一长假正好是赶在了这个秋冬交界之际。 对。 这个皮肤问题特别多。我说说我自己吧，跟男生可能男生保养没有女生那么多。 你平时有在保养吗？真的没有看出来呀， 自从做了我们的你说没看出来。我刚想说自从做了我们女神化妆间，我开始保养了，皮肤变好了，人也精神头好了。结果你说没看出来，哎，真是。 好吧，我们天一近看他的皮肤非常的水嫩 Q 弹有光泽。 这才就你看嘛，我就说大爷撒谎嘛，明明没有这么好。我刚想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别上节目嘛，会稍微比较皮肤提亮一点，我会发现皮肤就容易开始起皮了。老师，这是不是就属于我的这个换季之后这个皮肤缺水的表现？ 你还是保湿做的不够。 对，其实不是换季，是你本身，你 还是换季， 对，本身 皮肤就不太好。 你先来说一下，你作为男生，你在家护肤都有什么步骤？能不能告诉我们？ 首先早起睡前都会洗脸，然后洗完脸之后我会就是涂那个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是维生素 E 的那个，然后涂一下睡觉 没了。 还有需要别的吗？早起也会涂一点。 那你作为男生，你会敷面膜吗？定期？ 说实话，在没做这档节目之前，我觉得敷面膜是件挺娘的事儿。 其实不是，其实真的男生女生都是需要敷面膜的。 但是做了这档节目之后，我们老师介绍了不同面膜的功效，我才知道原来敷面膜这么重要，对吧？尤其像我这种以前被老师称为那个黑土地的皮肤，特别的干，对，又干又容易出油的皮肤，其实特别是要需要面膜来补水。 是的，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困扰你，包括我也是。 你也有这个问题、 对，我在家每天都是先涂一层肌底精华，再涂一层水，再涂眼霜，再涂精华，最后涂上一层很厚的面霜。可是我依然没有觉得我的皮肤会出油，就还它，因为我本来就是干性皮肤嘛，所以每一到换季可能就会更干。 更干， 自己对也会被这个问题困扰。然后我一般情况下是隔一天敷一次面膜， 隔一天敷一次， 对。所以也想问我们老师，因为我跟天一的问题其实一样的，就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会觉得 皮肤 干。对，保湿也是所有的人，其实油性皮肤的人也需要保湿。 对， 所以要不然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保湿。 其实男生跟女生的皮肤它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男生 糙了一点。 对，糙了一点，就这么说吧，就是糙了一点， 不太保养。 不，对，不怎么保养。而且就像是你刚才说的，你各种什么都到位了，还是很干。我跟你说，唯一有一点就很重要，多喝水，一定要 多 喝 水。真的能给皮肤补水吗？ 一定可以的，多喝水，而且就是早晚一定要敷面膜， 早晚都要敷， 对，早晚必须敷。 可是之前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女生那种贴片的面膜，尤其是美容院里的人，他会说不建议你每天敷，说会让皮肤反而变得更干，最好一周敷2到3次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对不 对。 对， 这个说法正确吗？贴片面膜不能每天敷。 对，也是有点道理，但是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每天都敷的话，就敷那种纯补水的就行。就是像冬天啊秋天啊就特别干，你就只注意疗效就行，你其他的东西什么美白呀什么去皱啊什么，不要买这些，没有用。 okay, 没有一点用。 就是纯补水的就行。 哦，只要注重补水还是没有。 就是说纯补水的面膜是可以每天都敷的，但如果要是有一些功效，比如说抗皱啊、紧致啊、美白啊，就不建议大家每天都用。 对，对。 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聊到现在是小长假的收尾了，比如说像我这种出去了一趟，回来确实因为旅行的原因啊，没有照顾到皮肤，相信很多嘛，还是女生也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女生不会的，我们都是精致的女神。 还有些不太精致的行了吗？我在听到我这个话的女生是不是就会打我？总之就是会遇到各种问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紧急的处理？因为马上要上班了嘛，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出现在大家面前，肯定是大家希望的结果。 对对对， 怎么办呢？ 敷面膜， 也是敷面膜。 敷面膜一定要敷面膜， 补水的还是 纯补水？ 纯补水， 纯补水，千万不要用什么，因为就是像咱们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是敷一些什么纯补水的这些面膜就已经够了。如果说是像什么除皱啊、美白啊，适合35岁以上的人或者30岁以上的人。对， 那咱们这种少年少女就完全用不到啊。 对对对，用不到。 有没有觉得心有点虚，形容少男少女来形容自己？ 可确实离35岁还有很远。 35岁还是很有距离的，但是少男少女好像也是过了点儿。 刚刚小金老师说的这个点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女明星范冰冰，她之前在上一个咱们都很爱看的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说她每一天可能要敷，就只要在家的时间她都在敷 面 膜，面 膜不离脸。 对对， 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点，老师？ 其实还好了。 其实如果大家条件允许， 敷7-8张面膜也是 OK 的吗？ 啊，那太过了。 嗯嗯，早晚一个就可以。 而且就是敷面膜也是针对肤质的。 对， 有的人是那种就是就像那种不是疤痕体质，他对那个水分吸收的特别好。但有的人敷一片就过敏，敷一片脸会更干， 会红肿那种感觉。 对红肿。对，会痒会疼。 对对对。 还哦，对，说到这一点，就是会痒会疼，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你买的面膜，你会发现敷一片以后你会脸特别疼。 有， 这不是说就是一种坏的现象，它 不适合我。 对，不是，它是正在打开你的毛孔，你再用后面就好了，而且会效果会 啊，真的吗？ 对对对。 哦，原来它可能不是红肿， 如果你要再敷的话，它还是疼，那就是过敏，就可以丢掉了。 哦，如果疼但是皮肤不红肿， 对， 就 OK 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哦，就微微的刺痛感可能是你的皮肤正在准备吸收营养的一个过程。 对对， 它 那个东西在攻击你的那个毛孔，让毛孔打开。 哦，就第一贴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说适不适合。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亲自尝试过， 也就是 结果脸没毁。 还可以。 刚刚小金老师跟我们聊的话题呢，也就是说秋冬无论什么样的肤质的朋友们，最重要都是要做好保湿补水的措施。 对对 对。 也而且呢，一会儿我们还要聊到女生在秋冬怎么样画一个很精致适合职场啊，适合各种场合的妆容。其实你要是先把保湿这个第一步做好的话，你上妆什么的也会变得显得更加年轻更加美。 对对对，这个基础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是的。 对，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我们在聊这个初秋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护肤问题，老师说要注意防晒，因为说秋天这个云层薄了之后，其实太阳紫外线会更多。 对对对。 冬天也是这样。 冬天也一样， 就是这个防晒还是要做。 对，一年四季它防晒主要就是去干扰那个紫外线对你皮肤的 那种辐射。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于男生，因为像我们女生每天出门涂一层薄薄的妆前乳啊， 对， 和 BB 霜，它其实都有防晒的倍数的， 都会有隔离加防晒的那个功效的。 那男生怎么去能做到防晒？难道我们到冬天也要涂防晒霜出门吗？ 可以涂隔离。 涂隔离有专门男士的。 男生涂隔离会不会有点娘啊？ 是啊， 其实还好了，你涂的自然一点，不要涂一张大白脸，跟贴了一张面膜一样。 对，贴了张面膜出门。 像贴了一张面膜一样，那就太过分了。 天一，你经常上我们这个节目，你的皮肤会越来越 Q 弹哦。 嗯， 希望如此吧。目前为止好像进步有点慢，虽然我也在注意。希望未来有一天大家继续看我们节目，说哟，这个主持人好像，哎，不是，这个主持人旁边的人怎么变得越来越好了。 好啦，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上半时段内容就是这样。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非常真正实用的如何在秋冬画一个适合这样季节的一个妆容， 对，让你在十一之后立刻焕然一新， 美出一个新的高度。不要走开，继续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锁定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Don't let up for us.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 Ladies Friends 妇女挚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他别两颗很萌的小桃心。 对，因为今天是长假的末尾了，希望大家仍然能保持开心的状态。 是的， 关键是收听我们节目有作用，让你长假之后变得更加迷人。怎么变得更加迷人， 更加的焕然一新。 对，变得更加漂亮。 今天呢，在我们女神化妆间的环节，我们的小静老师马上就要到表演区去，来用我做示范，画一个适合秋冬的妆容。 对，首先我们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会儿要在我们的小雨脸上感觉有点吓人啊，在小雨脸上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妆容的。 大概就是适合现在这个时宜吧。 嗯， 就是 这个时季节，秋冬季节。 对对，秋冬季节的妆。 秋冬季节的妆， 可能会比裸妆会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如果是化妆的初学者的话，她们可能会对这个妆容的季节性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对，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比如说秋冬的妆和夏季的妆大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夏季的妆就是比较清爽，比较薄透一点，它会显得人精神又干净。 体现在什么方面？具体一点。 就是比如说口红、唇色，唇色就夏季的唇色就是稍微透一点，唇色稍微浅一点，要不然会显得人很燥热。你要大夏天的，你涂个那个 烈焰红唇， 或者就是 热情似火， 还有那种粉紫的那种，就是很炸眼，就很也很俗气，真的也很俗气，就涂一些什么橙色啊，裸粉色，或者就是浅豆沙色，就很好。像秋冬天的话，就是可以涂一些那个深色的那种豆沙红，还可以涂正红。 在眼妆上面的区别呢？ 眼妆上的区别其实区别不大，就是夏天的话，就是眼妆的话，你就是薄涂浅涂，可能两三层就够了，就是眼影不能太重。然后冬天可以，冬天就是你可以在眼尾可以加深一点呀，上眼影、下眼影都可以。但是夏天下眼影是禁止的，因为天气很热。 对， 想想夏天 也会容易花，变成熊猫眼。 对， 变成熊猫眼。 想想一下，你出完汗还能看吗？ 底妆方面是不是夏天也要更轻薄一些？ 对对对，对， 因为夏天会容易出油嘛。 对，特别容易出，而且就是就是在那个定妆。 定妆这一步， 夏天的话我一般不用，一般只用一层这种气垫粉饼就可以了。 嗯， 然后冬季的话可能会用一些蜜粉。 对对对，就会就用一些那种散粉就可以。 嗯， 哎，老师，我有一个担心啊，因为很多上班族嘛，如果一 担心什么？担心涂了蜜粉不服帖吗？ 不是、啊，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秋冬的季节的妆呢，可能稍微重一点。 对, 对, 对， 但是很多工作场合呢，大家是不是不太适合特别重的妆？因为工作嘛，还是要严肃干练为主。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度就是相对。就是相对，就比如说你根据你的就是工作环境，还有你就是你周围的人群，你比如说在银行上班，那你肯定不能化得太重。 对， 但是大家都会化妆，就是其实化妆这个事情就是深浅都是你自己来调。 哎呀，光听老师说我还是觉得听不懂， 所以还是 深浅 示范，在我的脸上示范一下。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我其实化了一个不是很浓的妆，我只有唇色比较重，所以呢我们的小静老师会在我的脸上帮我调一下，具体会形成什么样的效果，我个人也是很期待。 对， 那我现在就过去了。 小静老师到我们的表演区。 嗯， 哎，好， 哎， 我也一步，对，我也到这个主播台上面，有请我们的美女主播也到我们的那个表演区。 好， 哎，好了。好，现在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小雨呢都在到我们的直播区进行准备。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冬季节，尤其是现在小长假之后，我们如何打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妆容，让上班之后呢大家觉得哎呀，你的气色怎么变得越来越好。在这个季节到底有哪些注意的方法，并且有什么样的小妙招让你的妆容稍微一点点改变，气色就截然不同呢？哎，我们的小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我完全准备好了呀，我只等待老师给我改变。这样，让我们小静老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妆容和情况之下，他打算给我做一些怎样的变化？ 对，老师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基本的思路。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唇色现在是有点深的，而且就是唇色有一点就是炸眼。所以我打算给它改的稍微淡一点。 首先，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眼影涂的没有特别匀。 今天出门是在着急是吗，小雨？ 特别匀，然后眼线没有很实，就是会有很多白色的缝。 就是画的不够 精致。所以这些地方也都要改一改。还有眉毛，就是眉毛也没有刮的很利索。 啊， 就是没有刮的很整齐。 老师， 所以小静老师就在说我是一个不精致的女人，我不配做女神百分百。 没事，小雨，你可以把话筒拿下来，你可以和来来老师说。 好， 等于说今天我们的小静老师还真的不客气啊，就是把我们小雨脸上妆容的缺陷都说出来了。 基本上我现在的妆容就是没有什么优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职场女性每天工作忙嘛，可能都会容易这样的小细节都忽视。 对，因为我还要看孩子，我没有什么时间化妆。我今天这个粉底什么的，也就是出门前的前一分钟，急急忙忙扑在脸上。 嗯。好，老师，现在你现在要做的哪些调整呢？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现在要帮我修眉毛，对不对？ 对对，现在大概修一下。 太好了，我今天上一期节目免费蹭了一个修眉。 对，所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眉毛对于女生的妆容是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对，眉毛很，眉眼非常重要，眉眼特别特别重要。如果眉毛修不好的话，刮不好，然后画不好的话，会显得这个人很奇怪。 嗯， 会特别奇怪，上镜会特别特别难看。 好。现在老师来给我们小雨来， 然后现在我就画，先调整一下眉形。 好的， 然后再画。 好，我们的时间不多，也请我们的老师来加快速度给我们的小雨进行妆容的调整。 好， 现在进行的呢就是一些细节调整。 老师说他只要给我画一边，哎，那我一会儿怎么办？ 下节目让老师再帮你画另外一边呗。不然能怎么办？ 另外一边。 好，现在老师现在简单的帮小雨在进行眉部的一些修理啊。哎，那平常老师这个眉毛多长时间修理一次比较合适呢？ 眉毛就大概三天吧， 三天左右 或者5天左右都可以。有的人长得眉毛很快，对，3到5天吧。 就是一旦发现这个眉形不够标准，有杂乱的这个眉毛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些修理，对吧？ 对对对。而且眉形如果眉毛长出来很茂盛的话，不建议就是在上面画。 哦，不要用画来去修饰，而是要把它处理干净。 一定要先修，不然会显得就是整个妆不是很干净。 啊，其实我发现这个修眉的时间，应该其实在化妆里面算是比较快的，对吧？ 也不是，就是有的人眉毛很长，你需要又修又剪，就是比较费时。 嗯嗯 嗯。那像我们小雨的眉毛怎么样？ 她眉毛挺好的。 我的眉毛底子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啊， 底子特别，底子相当好。 你这是相当的自信呀、啊， 相当好，微调微调。 所以看到我们这么自信的小雨，如果你光听的话，肯定是听不出来的。所以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一睹我们相当自信、眉毛相当好的小雨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哎。啊，是眉毛部分怎么样了？现在， 然后现在眉毛就、 可以了， 对，修整完了，然后 哎，你别说啊，仅仅这单单的这两下，我会觉得确实这个眉形的感觉会立刻更加的凸显出来了。确实，我们要实话实说，小雨的眉毛底子是相当不错呀。 对，底子是很不错的。 对， 眉毛很好。 老师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修整？ 然后现在就是把眉毛理一下，然后可以上颜色了。而且就是小雨这个眉毛其实颜色啊、形状都很好。 嗯。 就是不是画眉毛，是给它填颜色。 哦。 画跟填还有区别。 我觉得我的眉毛已经是很黑了。如果填颜色的话，大概是需要注意些什么？ 你的这个眉色跟你的发色接近，也是比较深，你就用一些什么浅棕色啊这种，浅棕色、浅灰色一定要浅。 哦， 就 是眉毛颜色比较深的人， 深棕 就要用浅的颜色来添。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眉毛颜色比较浅的人，就要选择相对深的颜色来调整眉色了呢？ 这个跟个人的发色有关系。 嗯， 如果发色重的话，就是眉毛也要稍微重一点，但是不能重过发色。 就是以发色为标准， 对对对， 来调整眉色， 对对对， 但是不能中宗旨就是不能重过我们的这个发色。 对对对。 好，老师，现在你要画的是什么？ 现在要给小雨画个眉毛。 好， 把这边眉毛调整一下。 好，调整一下眉毛。 嗯， 好，现在是来帮我们的，刚刚帮我们小雨修完了眉毛，现在来简单的画一下。嗯， 就是小雨这个眉毛长得是挺好的，就是需要填一下颜色，而且就是眉尾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短，所以就稍微加长一点就 OK 了，就显得人整个人也会比较立体。 所以秋冬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保湿，还要注意我们的五官，对吧？尤其是眉毛，是眉目，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个妆容的部分。 对，眉毛很重，眉眼都很重要。 眉眼都很重要。好，老师，我们的时间不多，也麻烦您那个加快速度。 好。 好的，现在眉毛这边差不多了，接下来你要调整的是哪部分的妆容呢？ 调一下那个腮红，还有它颧骨的位置。 腮红。 不如这样吧，婷宜，我们可以先稍事休息，听一首歌，然后等短暂的回来之后，然后在我老师那个小金老师就帮我修整好了，就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整体的效果。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们老师现在来继续帮您修吧，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可以。来，老师，那个您现在来继续帮我们的那个小雨来调整一下。 现在做的这个步骤是调一下小雨的这个，就是颧骨这个位置。 嗯 嗯嗯。 颧骨比较高， 对。 对， 有点高会显得人比较厉害。比较厉害，没有那么柔。 就是如果颧骨太高的话，给人 其实我很温柔哦，我是一个温柔的姑娘。 对对 对， 很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 就用一些阴影啊，还有就是提亮。阴影和提亮去改造它的整个轮廓。 好的。 对。 现在我们的老师正在来调整我们小雨妆容中的腮红的部分。 阴影。 嗯， 我对阴影这个东西一直有一个疑惑，想问一下我们小金老师，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多女生不太敢挑战阴影，因为会觉得说它太过于隆重了。如果平时出门涂个阴影的话，又不是去上镜，也不参加什么活动，会有点觉得奇怪。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阴影这个东西？大概适合什么样的场合吗？还是说只要用的适当，平时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阴影任何场合都可以用的，看就是怎么打。有的人可能手重了会打得比较狠，然后就是在天光下会看着像长了胡子一样，这样对对对，这样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其实阴影什么场合都可以用，主要还是自己的手法要娴熟。 对对对，一定要轻手轻脚，就是薄涂浅涂可以多次涂。对对，一定要过渡自然跟脖子的颜色。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哎， 就是 现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颧骨这个地方，就现在这个上下衔接的颜色就是比较自然。 嗯， 而且小雨她本身也比较白， 她脸型本身就很立体啊。 对， 对， 对，也很立体。然后就是正面的正面看的话，如果上镜的话，这边这个颧骨它会往进收一点。 哦， 对，会显得人柔和。 看来我是一个很需要涂阴影的人。 对， 老师现在是不是就您说的要来调整一下我们小雨的这个唇色了， 对 吧？ 对对 对。好，唇色你打算怎么调整呢？因为您刚才说我们小雨的颜色稍微的重了一点，对吧？ 我也很期待唇色，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不画口红的话气色不太好的姑娘，所以呢如果要是涂浅色的口红会觉得有点病态，所以不知道老师会给我做怎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口红的颜色就比小雨就是唇就是嘴巴上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点，浅一个色号就可以。 好的， 就不用太浅。 就是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嘴唇的颜色要注意调整，但是不能太过的妖艳。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因为它现在颜色有一点重，我 先 要割一、就先遮一下唇色。 好的， 可以不用擦，可以不用擦， 就稍微遮一下就可以，是吧？好的， 先遮一下颜色然后再去涂。 现在我们老师正在为我们的小雨来进行这个唇色的这个稍微给它调淡，先遮一下。 嘴巴也挺干。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聊到的这个唇部的秋冬季节的唇部保养，因为这个季节水分相对来讲比较缺乏，所以嘴唇呢也容易比较干，所以日常的时候大家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润唇膏来帮助我们的嘴唇呢随时保持水分。哎，现在经过老师的调整，我们那个小雨嘴唇的颜色呢其实能够在视频的角度上明显看出来颜色已经变浅了。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就是先涂口红再遮唇色，然后会显得会让那个唇色会显得浅一点。有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再换颜色。 哦， 就是、 就比如说我家里买的口红颜色本身就比较深，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季节呢，我又不希望自己的颜色那么跳脱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 对对对对对， 先涂 再遮。这个方法就是对，尤其是特别适合旅行啊什么，就比较方便。 好的，也许旅行的时候这样的方法也是特别适合，这样就不用带那么多的口红。 对 对 对对对，你可以把一种颜色变成两到三种颜色都可以的。 嗯，好，老师现在嘴唇那个遮完之后您还需要调整什么呢？ 嘴唇遮完以后我可能要再涂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因为现在就是这个遮完唇色以后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有气色。 嗯，好的，老师呢现在来帮我们的小雨来赶紧加一点颜色，看看 现在我是不是天一，你看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就有点没有气色？ 对，气色比起刚才来讲会稍微差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再帮你嘴唇。 分明就是被你欺负啦。 我没有欺负你呀、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老师要帮我们的小雨再把嘴唇的颜色再进行补一下，因为刚才是要把颜色降下来，可能正常生活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步骤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相对适合自己的颜色。哎，好，现在老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帮我们那个？ 我现在用的是就是偏橙色，就裸橙色，比裸橙色就是再深一色号的，这个特别显气色，而且不会显得那么扎眼。 嗯，好的， 就覆盖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很自然。 好，现在我们的老师正在为我们的小雨把这个嘴唇的颜色做一个调整。刚刚因为我们小雨的颜色呢比较深，在这个季节呢可能会过于妖艳，虽然秋冬季节比我们夏季的颜色要深一点，但是刚才小雨的选择的颜色呢因为上镜的原因在生活中可能显得更太深了，所以老师呢先用把它颜色降一下，降完之后呢现在选择一个更适合的颜色来帮我们小雨来补。好，老师补的怎么样？来，我们看看效果。 对，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上下唇，就是下唇对比肤色会显得更有气色。 对，现在感觉好像更生活化，这个妆。 对对对对， 不会有那么大的距离感。 对， 比较 舒服。 对，比较自然舒服。哎，好了，感谢我们的老师为我们小雨妆容的调整。一会儿呢，可以等我们小雨回到主播位呢，我们可以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来看一下，经过调整之后， 哎、 小雨的妆容到底是如何。 现在我要回来喽。 欢迎我们的小雨了，回到我们的主播位。好，我们的小雨也回到主播位上了。各位观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来看一下调整之后的小雨的这个妆容的颜色。 哎， 感觉到比起刚刚节目上的颜色啊，就是感觉更自然了。 嗯， 可能更适合我们普通的这个职工啊上班的时候的妆容。 对，变得很友善。我觉得刚刚小丁老师教我们那个方法其实也不是很难。 对， 很适合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来学习来画一下。 对，有的时候口红难免嘛，没有那么适合的颜色。 对， 用这个方法稍微调一下就可以调出这个颜色， 可以省掉很多钱。哎， 对，又自然又好看的一个妆。 哎，今天女神化妆间我也是收获到很多，所以最近我可能这段时间都会选择比较淡一点的口红了。 是，哎，我觉得主要是你的颜色比较深了。 但是我今天涂那个颜色确实是因为上镜，因为咱们直播间里我如果涂那么深，上镜看起来也就还好。 对，就是大家可能不要以这个直播的这个标准作为生活中标准，那样可能会稍微过了一点。 是的，今天女神化妆间非常开心，唯独有一点不满意，一会儿下直播请小丁老师把我那边的眉毛帮我修一下。没问题。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话语，不知道天一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哎，这是一个我正在读书的妹妹来跟我抱怨的事情。 嗯， 她的男朋友啊就希望她呢每次跟她出去玩的时候呢能够化一些妆，这样比较漂亮。 嗯， 但她自己呢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化妆的女孩，她觉得只有生活中很自然状态是最舒服的。嗯，所以两个人啊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回，所以她就问我该怎么办。 啊，真的吵起来了吗？ 对，就是男方觉得哎呀对嘛，女朋友漂漂亮亮的，这样跟着出去玩的特别有面子，男人嘛。 嗯， 对吧。但是女生又觉得呢，我就是喜欢自然的状态，我平常又没有那么多应酬，我干嘛要化那么浓的妆呢？而且化的又不好的话，化不好就化得很难看，然后总之她就不喜欢化妆。 那你先来说说在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我说实话我比较能理解男方的这个立场。我先说一下理由。就是首先呢我觉得 我先不骂你，你 先我说完理由啊。听完，首先呢朋友聚会嘛的确以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出现，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节。嗯，尤其步入社会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对吧。其次呢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的确要开始接受化妆，不能单纯说我觉得化妆很麻烦，我觉得很难，我化不好，我就拒绝化妆而不去学习它，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 对， 基于这两点我倒是认为其实女生可以开始适当的接触一些化妆，因为以后工作进入职场你也还是需要的。 嗯，你的想法我觉得是太理性了， 太理性了。 站在我们女生的角度上想，不知道小金老师跟我想法一不一样哈。 啊， 我就会觉得说女朋友是你自己选的。嗯，对吧。 对， 你自己选的女朋友你就要尊重她。 对， 那你选的女朋友你就应该觉得她身上都是宝，就不应该因为她不化妆而嫌弃她。所以 这句话不能认同了。 但是你自己选择的女朋友你就是肯定觉得她不会说因为她觉得她特别丑选择她，对吗？ 对， 肯定是觉得她很有优点，非常可爱。 嗯， 能够吸引到你的点。那你把她带出去她不化妆你觉得丢人，这样的话就很不合理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刚才我不认同小雨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她是不是他全身上下所有的东西我都认为是宝，这个事情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如果你的优点，当然 喜欢他就要能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 我能接受缺点，但是不能容忍你缺点不改，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化妆是你不能接受的，但我就要劝你其实你还是要学习化妆，因为女孩子这是必备的一项技能，所以还是要学。 小静老师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对， 其实你就是天一说的很理性。 对， 就是天一说的太理性了。 可是站在女生的角度上听到这个观点很生气。 很生气吗？小静老师你也很生气是吗？ 其实我还好了，其实我就是客观的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天一说的也有道理，然后小雨说的也没问题。 嗯， 就是这个男生如果就是三番五次的想就是让自己的女朋友就化妆啊这些，其实他不是说是就嫌他啊出门带去什么丢人啊这些，其实不是，他是想让他的女朋友变得更好。 对， 其实就是想让他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优秀。那 女朋友就是不想化，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哎， 就是 这就看自己性格了。 说实话，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结局无非两种：第一个，男朋友比较强势，女朋友屈服，那好吧，我开始学化妆；第二种，就是女朋友特别强势，我就是不化，你能怎样？结果就是你有本事不带我出去，大不了我不去了，是吧？我就是不愿意化妆。 太任性了。 这么说吧，小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化妆的？ 大 二大三的时候。 你有没有排斥过化妆这个过程？就你个人。 我大一的时候比较排斥，因为大一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美啊，就觉得 对嘛， 就觉得纯天然是最美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说怎么样。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学的这个专业， 嗯， 老师上课上小课就会要求你去化一些妆，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这些。 所以其实小雨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这个事儿会随着时间， 化 对，会随着时间的过程而慢慢解决。当女生足够的强大，或者她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就会学化妆。 好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没有必要说强求你的女朋友。其实两个人，这个事儿没有绝对的说谁对和谁错啦。 对， 如果你们还是相爱的话，那你就一起走下去。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都不能一起走下去的话，那就只好分手喽。 大家要知道，学生时代的恋情嘛，难免多一点激情，少一点理智。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小雨的好朋友天一。哎，下面是什么节目啊？ 很感谢我们的小金老师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您接下来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明天见喽！ 明天再见， 拜 拜。 拜 拜。 Forever, they say, the red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